记杭城。如果有一个晴和的夜晚，也是那样的风，吹得脸发烫，也是那样的月，照得人心欢。啊，有人，请走出你的书房。谁说公路枯寂没有风光？只要你还记得那沙沙的足响，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，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？江水一定还那么湛蓝湛蓝，杭城的倒影在涟漪中摇荡，那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，可还记得我们的心愿和向往？榕树下，大桥旁，是谁还坐在那个老地方？他的心是否同渔火一起漂泊在茫茫的江天上？